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在加美的脚中第一、第二、三、四、五这几讲中，我们讲到了有关于基督徒如何来响应主耶稣基督的号召。耶稣的命令就是，他说：“举目向前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为了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我们基督徒要有传福音的动力，要留意主的呼召，要效法主，要求庄稼的主，并且要全神贯注的不看环境与外面。在传福音的旅程中，我们要追随殉道者的加美的脚踪，来深刻的体会那些殉道者对于耶稣基督的情怀。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之下造就出忠心的神的仆人，做好训练与装备。这些训练装备我们讲到了有关于有包括家庭训练，包括教会的训练，以及神学的装备。那么这些方面是现时代我们拆船做主的工作必要的先决条件。在加美的脚踪之四，我们讲到了未得之民的呼声。我们从宏观上来看了整个世界未得之民它的占的划分的区域，并且把全世界宗教信仰我们做了一个所占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么这些全面的数据对比是告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宣教工作，我们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要知己知彼，我们才能够做得胜者。我们知道，讲到了有关于全世界未得之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占整个全人类人口的大约是 18.2%。那么这些人一天没有得到福音，我们的责任，教会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就没有结束。因为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但是来到的快不快呢？说快也快，因为现在的信息传达的真是非常的快。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传达信息，要比以前徒步去传福音要快不知道多少倍。所以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应当对全世界某一个群体未得之民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要认识普世宣教的趋势到底是什么，不但了解世界上还有未得之民，更要知道这些群体有多少个，来针对他们集中向他们传福音。我们还讲到了有关于领人归主的一些要领，领人归主的观念和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我们领人归主的动力就是圣灵，依靠圣灵的大能。领人归主的信息一定要主要的是我们的要集中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圣经。那么领人归主的装备就是一定要圣洁，要有圣经的知识。领人归主的战略要清除前面的障碍，包括自己的障碍，并且要靠着祷告往前行。那么领人归主的任务就是要培训门徒。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加美的脚踪之六，拆船。我们先请大家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你的殿堂，让我们人生当中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都是你眼中的同人。你不但选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你更差我们去做你的工，来完成你的大使命，使我们在天上积攒永远的基业。 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阿们。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这本新旧约全书啊，这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启示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出于上帝本身的工作。而上帝本身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当中，旧约、新约都是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开始的一个拆船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位拆船的上帝啊。那么如果大家留意从这方面来读圣经，你再发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表明了上帝的整个的用意就是拆船。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发现啊，他差遣使者，他差遣先知，他差遣还有领袖，包括摩西啊，包括君王啊，来传达他的信息，来完成他的使命。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他的中心线就是上帝要差派他的使者传达他的使命。那么到新约圣经，我们就看见了更清楚，他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来传达他的使命，来建立他的国度。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要传递上帝的真理以及属天的国度到底什么样。因此他来到会堂，他首先就是打开圣经，上面有一处写着说，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还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啊，这个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啊，说除了耶稣基督亲自将上帝的使命带到世界上，没有完结，上帝的整个的创造与救恩的工作，包括五旬节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神借着他的教会来完成他的大使命啊。那么刚才我提到三点，第一点，旧约当中上帝借着他的使者、先知、君王、领袖来传达他的使命。新约首先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五旬节当中圣灵降下来，那么这个使命从耶稣基督他儿子身上转到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上啊。所以是到底什么叫拆船呢？啊，拆船英语词就是 missions 是吧？那么我们翻译成宣教或者宣道啊，现在呢我们多翻译成拆船啊。那么这是呢根据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啊来翻译的。那差传就是教会和信徒承受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在本国以及在国外从事传福音。就为了方便工作的管理，通常呢不包括我们本教会内的啊这些事工。除了本教会的事工以外，凡差人在国内或者国外进行传福音、建立教会、从事与福音大使命有关的事工，这些呢都叫做拆船。那么拆船还有包括用祷告拖着这个拆船队伍，还有用金钱来支持他们，也叫拆船啊。所以拆船施工包括什么呢？包括早期啊，我们知道分为啊这个叫这个国内拆船和国外拆船 ，home missions 和foreign missions。 那是早期，这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美国加州的一个这个佛罗神学院啊，世界宣教研究所的分析，他把这个拆船分成三部分。第一就是净文化的施工。什么叫净文化呢？就是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同文化的啊，同文化呢，什么叫同文化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华人，华人对华人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净文化的，就是中国人对韩国人啊，中国人对日本人，这叫净文化的啊，他们也和咱们文化有些相似啊，有些中文在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异文化的，就不同文化的去传福音啊，比如说中国人去非洲传福音就是异文化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把这个拆船分成五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在本国当中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第二种呢就是在外国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啊，那么第三种就是在国外向近文化人传福音，第四种就是在国外啊，这个第四种，第五种呢就是在国外向异文化者传福音啊，一共是五种。那么为什么教会要有拆船的施工呢？我信耶稣不就完了吗？啊，我信耶稣啊，我要自己得救，我做好事。有些人传福音说，你信耶稣要做好事，行好事啊，行善啊。但有一首诗歌说，行善不能救我啊。那么信耶稣完了以后完了吗？没有。那为什么要进行拆船的施工呢？我们从旧约来看啊，从这个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呢就是借着他把这个神恩待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由以色列人传给世界上万国的人，这是在旧约当中神的一个意图。但是可惜了，以色列人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个任务就由旧约转到了新约时代的人。那么新约时代的人这个责任，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的任务就到了给谁来？给教会，新约的教会啊。那么从新约来看，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曾向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和信徒颁发一条重要的命令，就是我们知道的非常熟悉的福音的大使命，是吧？耶稣说，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那么耶稣基督不是光说了这一句话，他还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耶稣呢就开他们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要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走之前，临升天之前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啊，就是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是信耶稣为了得福气，那是初信主的人说信耶稣有福气，地上有平安，天上有永生，是吧？那么这是最初。但往后呢，你再长一长成了基督门徒了，那就是说我要信耶稣，和耶稣一起同工啊，完成主的使命啊。那么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什么差遣你们。所以我们蒙福，神差我们去是蒙福者，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所有这些经文，我们看见主给教会的大使命是命令教会应该有拆船的施工。所以我们怎么来总结什么叫拆船呢？啊，什么叫宣教呢？我们可以说圣经里面神就是 宣教的神。圣经就是宣教的经典，福音是宣教的信息，教会是宣教的机构。什么时候教会停止宣教，什么时候这个教会就背道离经啊？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话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们信徒要参与拆船施工呢？我们有三个原因啊，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拆船是基督的命令，刚才我们说了哈，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宝贝的儿女啊。那么他在我们身上的大爱大恩，我们无法形容也无法报答。他在升天以前颁布了福音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这第一点啊。你说我招股笨舌，我不会说啊。如果说你会说，你说我口才很好，神就不用啊。为什么圣经上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什么软弱上显得完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神说工作都是我做的，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用人啊。那么神借着我们这个口去传扬神的福音啊。以赛亚说，我是不洁的民，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我是不洁的口嘴唇不洁的人，是他自己感觉到不配啊。所以第一点。第二点，拆船是世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参加这个拆船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看见神有一个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最主要的就是圣经有一句话，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悔改啊！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耶稣，是上帝的心意啊！就好像我们自己有几个孩子，你不可能说我就爱这几个孩子，那几个孩子怎么啊我都不管了，不是，你肯定爱你每一个孩子，上帝也是这样，他造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孩子啊。说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如果不重生悔改，无论他的品行、学识、家庭、地位多么令人羡慕，他的结局仍然是沉沦，这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传福音应该是我们当务之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末世，而且呢灾难不断，所以圣经上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他呢啊！所以说现在有没有啊？还有啊！你看中国来的，咱不说别的，就是学生来上学的，有很多问他你听过吗？没有，在中国没听说过福音，没听说过基督啊，那来到这儿才听见的啊。中国有大批的人没有听过，为什么呢啊？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所以说我们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说教会如果不做拆船的工作，千万人的灵魂就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失丧沉沦了。这第二点。第三点，实际上呢，如果传福音首先呢就是我们自己得益处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想到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就必须要多灵修，是吧？万一让人问住了呢，不好意思了，丢脸了，是吧？在家里好好灵修啊。那么做个人的工作来拯救别人的灵魂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灵修，你在神面前又得赏赐，你去传福音又得赏赐啊，所以你的赏赐在天家啊是永远完不了的。但是反之，如果是不去传福音，自己不灵修的话呢，就是有的人呢像也要得救，但是像火里边抽出来一根柴一样空手去见主啊。见主的时候呢，就是说呢你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也能得救，但是呢就没脸了啊。神问你说，你说怎么回事是啊？那当时呢我没注意，一不留神这一辈子过去了啊，没传福音也没好好读圣经啊，但是呢我是信你的啊，因为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所以我得救了。但是我呢是一个像火里抽出来一根柴一样啊。 因为天家的基业是永永远远的啊。而我们在这儿讲道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啊，那些已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那些先圣先贤们都能听见啊，都能听见。我们现在是有肉体来辖制我们，不知道天堂，不知道死后的事情啊。所以死后的人他们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但是呢他们也有理性，并且更加的完全，而且呢也有肉啊。为什么呢？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有肉，肉体是吧，哎，一摸还有能摸着他的钉痕，还能吃东西。所以说天堂的人不会再回来给我们看看，看看以后呢是吧，你回来看看，我们不就更有信心了吗？这不叫信心，这叫什么？软弱是吧。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人才有福，这耶稣说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积极的参与这个拆船的工作，热心的参与各种的拆船的聚会啊，这些都是在天上积攒财宝，用祷告及金钱支持住拆船的施工，是蒙福的途径。第五大点，教会应该在什么时候做拆船的工作啊？什么时机是合适的时机？所以有人说呢，说教会应该复兴了以后才可以做拆船，他们是有根据的。因为呢在19世纪英国教会大复兴以后才开始有这个宣教士派出去啊。那么这样说法呢是有，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如果一个教会永远不复兴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有拆船的工作啊，所以他永远失去一个福分，所以永远不会再遵行主的大使命了啊。这拆船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先发动拆船的施工，虽然困难重重啊，然后我们照我们的事实的经验，拆船施工可以带来教会的增长啊。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更加爱这个拆船施工，实际上他就更加的爱主，那么就更加激励你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说就带来了教会的兴旺。这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么如果有的教会说我们自己的教会要建堂要扩建啊，很多教会呢在东南亚的时候，有很多教会在菲律宾在哪儿的哈，很多我们要先建堂，建完堂又建学校啊，建小学完再建中学啊，这一下子好几年下去了，下去以后呢人员增加了，增加以后呢再进行再扩建啊，循环往复啊，就是自己的事情，那么他实际上就失去了很多这个走出去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种机会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很多的例子，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啊。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做那个建筑工人的工作。这个建筑工人呢，在这个新加坡有很多啊。那么这个教会每一个星期天给这些建筑工人免费吃饭，给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些人呢就用车都给拉过来了，每一个星期天800到1000个建筑工人啊，光这个饭他们说就好几千这个新币啊，这个就下去了。但是这个教会呢一直这个他的这个奉献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不知道我是，这是一个施工。另外一个施工呢，他们在国内有专门的定点啊，在山东，在这个四川啊，他们有定点的专门的宣教机构啊，这个教会叫新加坡教会。那他们所做的就是说呢，凭着信心啊，我听他们说是凭着信心先走出这一步。那么然后呢，有人呢就看哟，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大的爱心，有人专门就是说为这一部分的施工来奉献啊，这是这个。先迈出一步，然后呢才能够去凭着信心往前走啊。就好像这个 这些祭司说先把那个脚踏在约旦河的水上，水呢才分成两半，你才走干地过去啊。所以说我们所信的神，其实就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就是一个信啊。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称他为义。我们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但是我们都有肉体，在神面前可能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软弱啊，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像耶稣所说的啊，提高到一粒芥菜种那么大。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成全。”啊，在1961年的时候呢，菲律宾有一个教会叫这个灵会堂，他呢就刚开始建立，他就开始做拆船的工作，到1964年才开始建堂啊，先拆船后建堂。65年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建筑的工作，从61年一直到今天。这个教会的经常费拆船费呢直线上升，证明主的话是可靠的。主的话是什么呢？说施什么呢？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按照实际经验，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做，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啊，神会自己负责，他必不会叫我们的信心羞愧。所以拆船呢，这种事工呢是关乎福音的大使命，是教会经常的工作。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做拆船的工作。拆船的重点应该放在人的身上，不应该放在这个筹集资金钱的事上啊。说如果我们放在钱第一位，我们就惧怕这个钱财会跑掉，然后反而对这个拆船的工作有影响。说成功的拆船呢具有3个条件。第一啊，你去做主的工作呢要起码具备这3个条件。第一就是要持久的委身。持久的委身不容易啊，大家都不知道你在默默当中默默无闻的去做主的工作。持久坚持不懈，保罗就是一个持久的委身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都读过保罗的故事，保罗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劲头去做福音的工作？明明知道他要去啊，要去受刑，要去面对死亡，他还要去。他就是我们知道他有个故事，他曾经上了3层天，是吧？在3层天上，神给他秘密的说了一些密语，是我们永远不能知道的啊。但是呢，他有一些重要的给我们说的。啊，有一些呢不是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那么这些秘密当中有一些他透露给我们，他说就是说他给亚基帕王作证的时候，他说亚基帕，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的意象说，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那么神在3层天上跟他说了很多很多话，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啊，只能他知道啊。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呢，我们也祷告求神让我们上3层天看看，是吧？但是我们可能要付上保罗的代价，是吧？如果你要付上他的代价，神就给我们更多的奥秘，这是肯定的。神是公义的。保罗在罗马监狱里，他知道他要离世了，快要死了啊，快要被杀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天上有奖赏吗？有，很多圣徒都说啊，永远的基业，永远的奖赏。这是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我们看见这些经文，我们晓得保罗从大马色路上开始，直到罗马监狱快要结束他在地上的路程的时候呢，他先是有天上的意象，即对主对他的漠视，于是呢他就对这个意象一生投入，他从来不计较他的利益得失， 不计较安慰，只做一件事，就是传扬福音，就是领人归主，就是设立教会。不单他，他的同工我们也看见了，是吧？他的同工有很多，他同工我们知道他称为儿子的就是谁啊？提摩太啊，还有呢提多、路加都是他同工，他们也有保罗的心志，一生持久做主的工作啊，这个是他在我们面前做的一个榜样啊。而且呢，他我们知道上一次我讲过啊，他最后怎么去世了啊？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说呢，罗马人呢，当时苦刑呢最苦的就是钉十字架，蒙羞辱，让你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让你悬在空中死，这钉十字架的意思啊。让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死的时候让你什么都不接，在空中飘着啊，这个死，这是最羞辱的一种死法。但是这个保罗他由于他是罗马人，还有罗马的这个护照啊，罗马身份，所以说他被杀的时候呢，他就是砍头，这是最优待啊，优待的砍头一下就完啊。所以我们看今天读，对我们来说，我们应当像保罗那样啊，做一个啊，保罗是一个流动的差会，这儿去那儿去啊，我们要有委身，要持久啊，在神面前，因为差传施工是极其复杂的事情，需要长期投入才能看出结果，所以我们大家要持久的委身。第二，要合一，有合一的态度啊，因为我们都有肉体啊，我们都可能啊有各种需要啊，但是呢，我们要合一。在主里面是一个肢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啊，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保罗的差会是同心合意的，他的行动是合意的，所以说这个团体，这个同工啊，宣教术虽然多，但是同有一个意向，在传福音这种当中同有差传的这种托付，朝着一个方向走一条道路，大家顺从圣经，顺从圣灵啊，也顺从领袖的带领，遵守差会的规章。说这样的团体同工之间彼此尊重，互相关怀，彼此接纳，互相建立，后方支持前方啊，有同感共识，这个荣辱相关，互相支持啊。那么相信保罗团体呢，是一心一灵同一脚宗的，他们必须是这样啊，没有自我的存在，必须要对付自我，否则呢没有这么大的成就啊。这是我们相信，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学习配搭，没有阻力，有见证才有力量啊，才有果效啊。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背后也是做了大量的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那么神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的力量，也给我们每一个神迹奇事，我们自己都知道，对吧？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怎么去传，神照样也赐福给我们。第三点，要有受苦的心志啊，因为传福音是受苦，要受苦啊。保罗对以弗所长老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袖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说的。所以从保罗的话，我们看他的一生的见证，我们都承认他是为主，也是为了传道施工啊，摆上了他的性命，不怕苦也不怕死。那保罗同工呢也是这样啊，这个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工，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伊巴弗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啊。下面他说，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 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这是所有的当初的使徒圣徒。从经文中我们看见保罗见证他的同工也有受苦的心智，你没有这种心智呢，一遇到困难马上就会跌倒，就会转回头啊，调转回头，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就会无往而不胜啊。这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的态度。我们看见完成大使命，无论是办事的童工或是工厂的宣教士，人人都有受苦的心智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被误解，误解甚至是同工误解，你不要去理会，你要坚持，要在里面摸着里面的平安去往前行。心中的平安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你心中你不会失败啊。所以说我们不是为了传扬自己，那是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后我们华人啊，传福音呢有一个秘密在里面啊，大家看一下啊，世界呢，我突然间想到这个世界这个人口普查啊，联合国人口普查的这个来判定世界的这个两大的优秀民族啊，一个呢就是犹太人，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华人。这是联合国啊定出来的两大优秀民族，就是他们的就智商啊，他们的这种这我们可以和犹太人相媲美啊，这是神暗藏的犹太人，我们不知道啊，明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了，暗地的犹太人我们啊，为什么呢？你比较一下，全世界当中，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说你们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对吧？但是呢他们的民族我们看见啊，真是从历史到现在遭受的沧桑，遭受的这种逼迫屠杀是无与伦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啊。这个国家分散在列邦，四散在列国，世界的各个角落，什么目的啊？当时分散在非洲，分散在欧洲啊，分散在这个中东那一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使徒们的脚踪先传给犹太人的时候，同时呢也传给了外邦人，所以这些欧洲人就先得到了福音啊。那么这个福音呢，就是让他们再把这个福音传给不同文化的人啊，而且让他们学会了当时说这个啊，希伯来人呢说什么语啊，哎，说希腊语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有利条件，有利条件。那么这二百年来，华人，你算一算华人的历史，二百年来，神把华人分散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啊，我们不是因为亡国，我们是自愿去的，是吧？哎，去淘金的，是吧？我们向全世界，实际上是神在全世界铺路的，啊，因为华人信主的人，你看现在，啊，与日俱增，是吧？直线上升，就像《使徒行传》给我们指示的，上帝将犹太人分散在啊欧洲、亚洲和这个非洲一样。那么中国人，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什么中国人存在。”啊，那么我们做一个桥梁，全世界华人在各个角落、人口较多的地方都有中国的中国餐馆，是吧？你看我去欧洲的时候，我去德国，去法国，我一看，哎呦，写中文的啊，法文咱不认识啊，德文呢也不太好，但是呢，哎，一看中文很亲近，怎么中国人跑这儿来了，是吧？哎，我还想着当时我去欧洲，我想，哎，我没来，你先来了，哈哈，就这种想法。说华人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不孤单，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先去。到一个华人同胞那里，饭馆那里给他聊，先向他们传福音啊，他们传福音，他们就是桥梁。这些人呢，他去到一个地方，中国人很聪明啊，哎，原来不会语言的他也会了，是吧？他为了赚钱一想钱，他就会，这也奇怪哈，啊。 所以说让他们把这个福音啊给传出去啊。华人呢第二点是适应力很强，哎，你要在学校里边，我当老师当了好多年啊，你让他学怎么学也学不会，他就是学不会这个英语啊。你一说哎呦发奖金啊，或者发礼物，哎，马上这个考试都很高分数，这物质刺激是吧，这华人也是，他适应力很强。华人散布在，我们知道这个散布的历史地理啊，我们知道华人这个在这个 California 旧金山当时来的时候啊，那第一代华人多苦啊，是吧，建铁路啊。那么但是呢，很中国人呢有一个非常啊优秀的传统，就是能够吃苦，是吧，哎，能吃苦耐劳，哎，不怕苦，哎，这个而且呢是逆来顺受啊，和别人和睦同居啊，你只要啊不欺负我，我能赚钱就行了，是吧。说这种适应力有利于传道啊，我们能吃苦，我们呢愿意委身啊，如果我们能够委身享受上帝的号召，我们就能够出来做宣教士，不必要考虑我到一个国外我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啊。我们天生有这个适应力，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啊，必能在国外生活下去。因为什么，我们许多这个祖辈那些华侨啊，他们为了这个赚钱呢，能到这个穷乡僻壤，天涯海角，你到哪儿去，一个小岛很小很小啊。我那次听那个爱丽丝和黄兆满他们去南方啊，一个很小的小岛，哎，巴掌大，还有华人在里边，华人餐馆啊，所以他们都能够到。华人呢第三点是学习能力强啊，神给我们的恩赐。一般的这个一般华人的智力这个智商商数呢这个不会太低，我们那个数学也很好，是吧。在国外大学研究院读书的华人给这个外国人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成绩都是很在这个水平线以上。华侨去海外谋生的时候很快就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啊。啊，有的人华人现在他知道，我在纽约的时候看见还知道这个西班牙语很管用，哎，他也没上过什么学什么的哈，他就英语不太会，他会说西班牙语了，哈哈，墨西哥人就来买东西，是吧。这是这个适应力强，那么这种强度学习是我们民族的特性，所以我们相信对华人宣教士有很大的帮助啊。华人这个如果愿意做宣教士侍奉啊，没有必要怕学习这种异族文化这种语言害怕啊。就是我知道上神学的时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华侨很多啊，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缅甸的、泰国的这些国家的、菲律宾的，哎，他们呢就不但会说华语，还会说这个福建话，还有说广东话，还有说这个当地语，比如说印尼语、缅甸语。我说哎呦，这一下好几种语言呢，是吧，很厉害了。所以这个他们就是有时候说话说福建话我听不懂了啊，说广东话也听不懂啊，咱们就会这个中文英语啊，他们会说这么多语言啊。这个印尼人学英语学得很快，为什么呢，我听他们说好像英语当中很多词汇他们借用过来用啊。所以像他们这些人呢就有天生的这种有利的条件去传福音啊。我们看见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中国人刻苦耐劳啊。华侨呢在这个各地的谋生都是发挥我们的固有的特性，克勤克俭刻苦耐劳，哎，这外国人工作八小时，哎，完了走啊，我们呢工作啊12小时，有的甚至16个小时，是吧，工作吃苦耐劳。别国人不能忍耐的我们能忍耐，我们能忍受，这也是我们做传福音的一个天生的有利条件。我们能吃苦吗？能，是吧，天生就能吃苦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追求这方面的这种劲头放在宣教事工上，大大蒙福啊，不是一个两个的保罗呢，成千上万的保罗都出来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啊，我们要刻苦耐心，刻苦耕耘，要相信我有这个恩赐，神给我这个能力，神是全能的，神不是偏待人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均的恩赐，给我们是平等的祝福啊，恩赐不一样，祝福是平均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五点，华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呢，他呢，大家可能想不会被误解这种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国家，你看从有史以来啊，你研究一下历史啊，英国上中国侵略过，八国联军上中国侵略过，是吧？很多国家上中国侵略过，所以他一侵略呢，他来的时候呢，宣教士就是伴着枪炮来的，是吧？对他们实际上不利，是吧？所以为什么咱们刚刚解放的传福音很难很难啊？为什么？因为好像，尤其那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感觉到好像这洋人就是来欺负人的啊。所以说，咱们呢没有这种文化侵略的背景，这一个有利条件。这个我们在华侨的谋生呢，仅仅大部分都是为了这种经济的生活，是吧？没有军事政治的野心，也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世界各国的人都看清华侨的目的，对华人呢不会有任何的误解啊。因此，我们华人宣教士去各国传道，不会被怀疑为你们要搞政治、搞文化侵略。你看，没有这种事情，是吧？只不过是华人可能就是耐劳，就是愿意挣钱啊，只不过是这样想啊。那么，在印尼的时候，几年以前有个大逼迫，就是什么杀华人，是吧？为什么？就因为华人呢比他们聪明啊，赚钱呢，说全都让华人给赚起来，华侨啊，大家好多人被杀啊。但不是因为文化侵略，而是因为他觉得好像是挣钱。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差传的神啊。我们如果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就要随时随地预备一颗心传达神的心意。只要我们能够尽心尽力，虽然我们的成果不会令人满意，不一定啊，你不要以为啊，我今天传了几个人得救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有毛病啊，得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他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得救啊，你们要，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什么窄门，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什么得着啊。保罗也说啊，我是努力的去传福音，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为己，所以这是一个努力的渐进的进天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啊，成果可能不会令上帝满意，实际上帝呢不是看我们啊，就是说去完成了多么伟大的事工，而是看我们的心，对吧？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什么，有一个人在这个非洲这个大沙漠里边啊，去走路，走路时候哎呀饥渴难忍啊，渴坏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荒漠甘泉那太好了。哎，这个时候真眼睛一亮，看见了荒漠里边有个甘泉。哎呀，这一喝，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的水，怎么这么甜呢啊。他喝完他心中想着什么，是吧？这个水如果我要呈给国王，那个国王他应该多么高兴啊，是吧？他对国王忠心耿耿。于是我喝完了，他想到国王，装了一皮带，哎呀，去那个沙漠当中行啊行，行了好几天哟啊！你想想那个烈日炎炎啊，哈，那个水在皮带里边晒，晒来晒去，晒来晒去，它就起了化学反应了，对吧？起化学反应里边它就有味儿了。有以后他还以为还是甘甜的，他见到国王，国王，这是我在沙漠当中给你来带来的荒漠甘泉。国王说：“好啊，忠心的仆人，一喝喝了一口，哎呀，一瞪眼，哈、啊，太好了啊呵呵，你是真好啊，你人家给他奖赏，哎呀，实际上呢，他差点要让这水臭死了啊。完了以后呢，大臣说：‘哟，这水怎么这么好喝啊？’ 然后杜乃长一尝，哎呦，说国王你怎么鼻子有毛病了哈？怎么这么臭水？说好呢？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欣赏他对我的忠心，对我的敬意，我欣赏他的心，我并不是欣赏他的水啊。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工作也是这样，神看人的心，我们有一颗心为上帝献上我们的一生，神已经悦纳了，是吧？神不是说来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大的事业啊，而是说我们多么伟大。所以摩西啊，觉得他了不起啊，学了埃及全地的语言，还学了好几种武术啊！好家伙，这谁来的话，一两个人都打不过他啊！所以说，他一想，今天40岁了，我该哈、啊、出去救以色列人了。没想到这第一次拯救以色列人，把人打死以后呢，就失败。失败以后，国王要杀他，他一看自己一点能力没有，逃跑了，放羊去了。我不干了，所以说这又在旷野放了多少年？40年的羊，80岁了，这个时候老头也不行了啊，骨质疏松了都啊。这个时候他觉得不行了，神才拣选他，说你去把我的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这个时候神才用他，并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神用你啊。这摩西说我不行了，你找别人去吧。他赌气呢，他说你早干嘛来的哈？我这40来岁的时候又壮又什么的，你不给我力量能力，今天我都不行了你才拣选我，不去啊，不去神也要他去。他最后还是去了，他不但去了，而且把以色列人成功的带出埃及地，而且亲眼聆听上帝颁布的律法，是吧？而且呢是带有上帝的使命，这是摩西的故事。我们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了，神才差遣我啊！我们也求主啊，来鉴察我们，看我们的内心，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是吧？有一首诗歌，这个传道人写的说：“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显旨意。”用我做你何用圣器皿，使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说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旨意，或顺利或崎岖，主你道路我愿行笔。说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今恳求，垂听祷起。这个歌怎么唱啊？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显旨意，用我做你何用圣器皿，使人因我的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内地，尊主意或顺利或崎岖，主你道路我愿行笔。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今恳求，垂听祷起。这谁做的歌啊？唐中荣哈，唐中荣做的哈这首歌，他就是很有这个号召力啊。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还叫差我到你去，要我到去之地啊，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显旨意。亲爱救主，恳求你显旨意，用我做你何用器皿，用我做你何用圣器皿，使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使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先唱这四句啊， 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遵主旨意，在远方或在近处遵主意，或顺利或崎岖，主你道路我愿行笔。下面就一样了，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期。最后唱一遍啊，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一起来唱一，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是因人是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是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遵主意，在远方或在近处遵旨意，或顺利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行笔，或顺利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行笔，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期。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宣教很快就要结束了啊。那么这个宣教三个月来我们学到的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所预备的，求主让我们能够燃起这个火焰来，不至于慢慢又忘记啊，去做宣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天知道我们每一天活着不是突然的，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委身顺服信靠，知道我们的神会看顾天空中的麻雀，更会看顾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踏出这一步，约旦河的水才给我们分开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更新自己，每一天追求长进，每一天能够热爱向你祈求，向你祷告，读你的话语，使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呼召和清楚的带领，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赐给我们刚强，让我们在疲乏的时候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真是灰心的时候，主啊你带给我们希望，使我们能够大踏步的跟随你往前走，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由你来称赞我们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张牧师的正道。愿每个人都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在主的面前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金钱的奉献也是我们向神奉献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圣经上说，奉献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奉献的时间，一起来唱一首诗歌《Hineni》，我在这里。 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请站起来，一起再来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感。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那里 这一颗前进的心，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也赐给我们每一天一颗高高兴兴的心。主啊，每次我们到你面前，都会谦卑下来，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主啊，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对金钱、对权力的追求，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各种这样一个环境底下保持前进的心，依然来到你面前，让更多的人来崇拜你，让更多的人到需要的地方来传扬你的话语，让更多的人能够读你的圣经。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可能会摔倒，但是主你赐给我们勇气跟力量，让我们胜过每一天的罪恶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今天把部分的收入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悦纳，让这些钱来共同为你做工。以上奉我主耶稣之名祈祷，阿们。 阿们。 阿们。 请大家同样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全身万福之官，以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 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